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0月24号上午9:20左右，940路司机郭启航驾驶着74640号公交车从凤和营开往丽园公交总站，刚刚经过西斯桥，车辆中部突然有位乘客喊：“这大爷好像不舒服，看着像是心脏病犯了。”听到声音，售票员赵红坊急忙上前询问情况，但是老大爷当时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看到这一状况，车上3-4个乘客主动掏出了速效救心丸，准备给大爷喂服。有的乘客提醒：“先别给他吃那个，看他呼吸困难，万一药丸卡着了就麻烦了。”眼见情况危急，这边赵红坊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常在大兴的居民都知道，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特巡警支队3中队被命名为范凯警队。凭着一股子干劲儿，从2014年起，这支队伍在大兴分局辖区声名鹤起，破案的成绩十分骄人。也因此，范凯带领的3中队被大兴分局命名为范凯警队。这两年，范凯带领他的警队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0多人，破案260多起。 10月23号下午4:30，家住大兴旧宫的杨女士打开自家房门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屋内陈设被翻腾得一塌糊涂，杨女士第一反应家里肯定进了贼，惊慌失措的她赶紧查看家中财物是否被盗。正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只小猴子从柜子顶窜到了床上，又跳到沙发上，身手十分矫健，动作相当迅速，简直把杨女士的家当成了游乐场。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10月24号上午9:20左右，940路司机郭启航驾驶着74640号公交车从凤和营开往丽园公交总站，刚刚经过西斯桥，车辆中部突然有位乘客喊：“这大爷好像不舒服，看着像是心脏病犯了。”听到声音，售票员赵红坊急忙上前询问情况，但是老大爷当时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看到这一状况，车上3-4个乘客主动掏出了速效救心丸，准备给大爷喂服。有的乘客提醒：“先别给他吃那个，看他呼吸困难，万一药丸卡着就麻烦了。” 一位好心乘客主动拿出了喷雾剂，给老大爷喷了两下。他说：“我带了喷雾剂，先给他缓解一下吧。”过了几分钟，大爷开始好转，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但是仍然不能动弹。眼见情况危急，这边赵红坊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等候急救车的时间里，赵红坊和热心乘客们一直对老人细心看护，防止再发生意外。当时黄村到孙村方向堵车，等了几分钟急救车还没有过来。眼见老人病情危急，车上乘客怕耽误了治疗时间，主动要求郭启航开车去医院。这时公交车刚到孩子脚，想着救人要紧，郭启航马上靠边停车，让乘客下去。整个过程没有一位乘客抱怨，大伙儿都非常配合。 等全部乘客下车后，郭师傅打开车上的喊话器，不停地向车外喊着。 麻烦大伙让一让，让一让，车上有病人。这时公交车变成了急救车，他开着车与赵红坊和那位带着喷雾剂的热心乘客三人直接将老大爷送到了大兴区人民医院急诊室。在直奔医院的途中，赵红坊在老人衣服兜里找到了一部手机，给通讯录里第一个人打了电话。说来也巧，接电话的正是这位老人的儿子。解药说明情况后，老人家属也是着急万分，决定直接去医院等候老人。公交车到达医院以后，家属看到老人的情况，老人的儿子失声痛哭。赵红坊一边劝解，一边和家属将老人推去了抢救室。过程中，家属不断表示感谢。 此时，还在940车上的郭师傅提出送同行的热心乘客回家，这名乘客谢绝了他的好意。等待一切安排妥当以后，赵红坊和郭启航才终于开着940重新返回公交站，并将情况进行了上报。记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敬佩赵红坊和郭启航师傅救人助人的精神，想方设法与他俩取得了联系，做个简短的采访。采访中二人说，没觉着救人有多了不起，换了谁也得这么干呢，人命关天的事儿，肯定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帮着争取点时间。 本台消息，常在大兴的居民都知道，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特巡警支队三中队被命名为范凯警队。三中队成员们敏锐的嗅觉加上勤快，让这支队伍声名鹤起。队长范凯总结道，晚上我们是捕鼠队，白天我们是防卫哨。晚上11点，范凯上了巡逻车，和队员们一起出发了。巡逻车不紧不慢到了旧宫镇辖区，慢慢穿行在寂静的街巷中，车上的民警们都瞪大了眼睛盯着车窗外的动静。 停车，查一下这个人。凌晨1:45，在旧宫碧海公园路边，范凯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于是进行盘查。根据身份证查询发现，这名男子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队员们在他身上发现疑似作案的工具，进一步盘问下，男子对工具的来源和用途表述不清，被移交给了红星派出所进一步审查。凌晨2:30，巡逻车沿着黄泥路向西开着，在车辆前方出现了两名男子骑着两辆电动车。范凯介绍，像这种半夜三更两三个男子聚一块儿的，往往都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巡逻车加速超过电动车后准备停下，刚减速，民警还没有下车，两名男子扔下电动车就分开逃跑。民警随后紧追，跑了近20米远，李某和徐某两人被抓获。 民警在李某身上查获了钳子、改锥等工具，在两个电动车上查获了5块电瓶。经过现场审查，两人交代了电瓶是刚刚盗窃的。据老队员介绍，与2年前相比，范凯脸上增添了几分沧桑，鬓角也见了白发，人瘦了也黑了，但是眼神却变得更加凌厉。范凯总结，晚上我们是捕鼠队的实战经验是五勤巡逻工作法，勤想、勤寻、勤核、勤查、勤问。凭着一股子干劲儿，从2014年起，这支队伍在大兴分局辖区声名鹤起，破案的成绩十分骄人。也因此，范凯带领的三中队被大兴分局命名为范凯警队。这两年，范凯带领他的警队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0多人，破案260多起。 都说巡逻民警最擅长夜里抓贼，这个说法在范凯这里被打破了。范凯说，白天我们是防卫哨。10月10号中午，范凯警队民警便衣出行，范凯把巡逻民警分成了两个组，记者跟着一个组到了西红门汇聚商圈，另一个组去了鸿坤广场附近的超市。经过简单分工，便衣民警们迅速分散，消失在了人群中。范凯坐在了离停车棚10多米远的地方，虽然聊着天，但范凯的眼睛观察着进出停车棚的每一个人。1个多小时过去，范凯突然低声说了句，来了。顺着范凯的目光，只见一名男子正在车棚周边转悠，眼睛直瞅着车，还不时地看看四周。 转了两圈，男子钻进了车棚，在一辆电动车前伏下了身子。这时，范凯拔腿冲了上去，其他两名便衣也从不同方向冲上前去。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按在地上。 经查，这名男子姓许，民警从他身上查获了多功能撬锁工具，身边的电动自行车刚刚被他用工具撬开。范凯这边刚抓了许某，没过几分钟，另一组队员抓获了两名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嫌疑人，查获电动车电瓶三块以及改锥、钳子等作案工具。针对打击盗窃非机动车案件，范凯又总结出了一套三个三工作法，就是研判警情三主动，蹲守收网三配合，盘查抓捕三固定，指导实战并且取得明显效果。从十月十号以来，范凯警队连续抓获涉嫌盗窃非机动车的嫌疑人八人。 本台消息，10月23号下午4点半，家住大兴旧宫的杨女士打开自家房门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屋内陈设被翻腾得一塌糊涂，杨女士第一反应，家里肯定进了贼。惊慌失措的她赶紧查看家中财物是否被盗。正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只小猴子从柜子顶窜到了床上，又跳到沙发上，身手十分矫健，动作相当迅速，简直把杨女士的家当成了游乐场。 杨女士尝试了多种方法去抓猴，但是始终抓不着。无奈中，杨女士发现家里神奇的多了一个奶瓶，这肯定是玩猴带来的，于是就利用这个奶瓶吸引玩猴注意力。果然，在食物的引诱下，顽猴吃着奶瓶变得温顺起来。猴子老在家里做客也不是个事儿啊。杨女士拿起电话向大兴警方求助。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只大约50厘米左右高的猴子正在玩蹦床。杨女士在说明情况后，民警将顽猴带回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顽猴还是异常兴奋，总是东看看西望望。为防止顽猴伺机逃脱，民警特意找来一个塑料筐，将顽猴关在筐内，并从食堂拿来苹果、香蕉、橘子、牛奶等食物给它吃。正当顽猴盘坐在桌子上享用美食时，它的主人终于找上了门。原来顽猴在被人饲养的过程中，也许是不甘寂寞，选择跳窗出逃，玩耍一番，辗转几个地方以后，最终顺着窗户缝钻进了杨女士的家，这才发生了那戏剧性的一幕。 民警查验了相关手续后，将顽猴交到了猴主人手中，并叮嘱他一定要严加看管，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需要提醒的是，个人并不是完全不能养猴子的。如果你到林业管理部门办理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就可以饲养国家二级保护以下的猴子。但是猴子是一种情绪波动很大的动物，如果不懂驯猴技巧，很容易发生逃跑和伤人等情况，请广大市民慎重选择。 本台消息，10月21号10点左右，西红门镇红叶西区理想家园保障房管理服务站站长刘建才正在值班，一位914住户突然前来报修，家里卫生间漏水了。刘建才马上组织人前往914，只见住户卫生间天花板两个角有被水泡过的痕迹。刘建才一行三人来到1014，走廊已经有少量积水。 刘建才敲响了1014的门，里面无人应答，门虚掩着，他轻轻一推，只见一名男子倒在卧室，地上全是水，快要淹没他的口鼻。刘建才告诉记者，我当时试图和他说话，他有意识，但是无法回答。我打了120，对方说先不要轻易移动男子，而是用手垫高他的头，以免水进入口鼻。我同事还拨打了110，这期间我们还通知了居委会主任赵鹏。当时赵鹏正在站岗，听到消息以后，马上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赶到1014，查看情况后，对积水进行了简单处理。大概15分钟左右，救护车到了。却因为小区道窄车多，救护车无法顺利停靠单元楼。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刻打通了小区急救通道。